下太多泪流，只有凉风蓝海和沙丘，我到那天碰头，你轻巧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，不是结果就不必追究。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陈龙和陈淑桦，明明白白我的心。这首歌最开始是李宗盛创作的词曲，发行于成龙91年的专辑第一次当中，在94年被陈淑桦的个人专辑爱的进行式再次收录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。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，你有善解人的心灵，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，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。哦， 星光灿烂，风儿轻，最是寂寞你儿媳，告别旧日恋情，往那床上抚平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 分真感情，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善解人意。

感觉，手牵人叫永远，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，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。我寄了张卡片，画你的笑脸，写祝福 在你的眼睛这首歌当中，管弦乐的伴奏显得尤为抒情，而两人的声音才是最好的渲染。或许爱到深处的境界，全世界只剩下你和我，所有的风景都在你的眼睛里专注的深情。一起来听到你的眼睛。 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， 我的痛吻你的心。

当前奏响起，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这是哪首歌了。这首歌就是来自电视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主题曲，由杨宗纬和张碧晨共同演绎的《凉凉》，一起来听。